Thank you.

恰好在花园内，只得垂柳之。姐姐，你既言通世事，何不作诗以赏？以赏此柳枝。 母亲， 便有许多亲他，且自由他，而让为娘去了。 真是万转岁儿女

哎呀，干嘛拿白呢？来呀，不如就得嘎我吃。 没的没的没的，相公欲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归？是个你虽然受了洗礼，不过是得是非，先生得记得一头皮了哩。 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当要亲家。 哎，他有不得之事，我要请来相公。 陛下，陛下， 起驾， 请老。 余日子，奴你个师傅啊，大致一本《吕布虎山花游》， 最大本事， 看见个丈夫来躲开啥？ 剑杀十三头的呀！ 呜，一人光风呀，铁锤子，巴拉贝雷。吊金梦后要想吃他这个姐夫，我们你师傅嘛，死背为本，放笔为门，谁来给这一醉鼓励呀？莫法莫法， 什么东西呀？ 莫吃一本鱼包， 要他何用啊？ 对着个这蓝红的人好都勾起，再看见个只老虎，侬急在侬远门不开嘞，侬这不头时间轰子两轰，再说一只好条气个这样，张相公啊，你的这个是啥个意思啊？ 什么冤过当要清家， 原来个只老虎还怕火雨干 啊！ 徐仙，徐仙，我你师傅啊，为当时力，事性发作，做罪受三审，不后事。哎，下次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在云里个。 哦，倒要听见。 哎，你们来听听 啊。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嘛， 姐，哎呦，但是忘记他那里在。第二句那哈个说蓝猴呀，哎呀听， 哎，说起个这蓝猴呀，个这蓝猴， 哎呦，但是还忘记那里在。 就第三句，第三句呀，本来就忘记个，哎，不过第四句来的哈，哦哟，个第四句说的哈个喏。姐夫然后然后姐夫一他妈子谁了啦，可是哈子哈的嘞， 这么样啊，哎呦，哈的谁毛鸡过那里走啊？ 张相公，哎呀，大西门阿弥宝宝多多 哦，这次请 请No, 那是不吃大夫说笑巧笑却水流通，百里功德算尽了千年的老松，唱古的金呐、鲨鱼的是那货，那块测试炮具收拾，谁是名人之辈， 龙蛇之体呀、 啊！吓到啥的哈？ 也是呀。 哎 ，no， 包庇为一帮先生，追夫之敌。 那个什么追夫之啊？ 哦，这个读书人，连那追夫之啊不晓得个？ 这倒不知了。 个追夫之嘛。谁是最长多个牙丸？张相公，金刚的宝宝叨叨。 哎呦，金刚

又是什么地方呢？ 娘来扣扣扣啊！哎呦，方丈室外，里向乃是稀奇古怪个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头木匠，一匠头，一头匠头。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来听啊。一头木匠黄头搭毛里，一匠头黑搭马骑，一头一匠嘛乌具搭子鳖。五头木匠嘛，张相公多阿姨， 是不是话呀？ 哎，办得个理。 哦，是、 啊。张相公啊，说俺小菜都没十味个，快快快啦啊！哎呦，呸！哎呦，追车在，追车在， 什么地方了啊？ 追到东城半边来着。 何为东城啊？ 读书人东城也不懂的、 哦、这他不知的 啊、哦！出家人家东城，俗家人嘛是家马康。大人呐，弄两张个人的个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行呀、啊， 干嘛？谢吧谢吧， 也不行呀、啊、哇！ 屁牙放他去， 什么是话呀？ 哎呦，自家憋着个面孔，啥肚皮里屎屁侪唔得个，我得理智虚呀在。张相公，这么请呢，过去随行，随行， 这次 受重请。 张相公，请。 头上上中吗？啊， 秀主， 哎， 你方才可曾看见观音龙女去献魔？ 下起个脸皮，小生了都敢打，却只七八十年个高， 该是七八年。 哎，说七八年总是 应该。 你的龙女的立下发人看见。上相公出来，可见孤影了龙女叫。 哎呀呀，秀总， 哎， 你看，放在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 嗯， 后面所有的，该是龙女呀， 还是放在个两个？ 那是。 飞爷，放在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盈盈小姐， 哦，是小姐。 哎，回民跟我们 是哪个啊？ 红娘对哇，杀个孤影，杀个龙女家。 哎呀，娘啊，将天下有这般学生女子，真乃天子不生意。 到底是哪句杀谁？ 两个人他俩就是 王王菩萨 秀徒， 哎，做啥？ 你不要看他的 弟，哭的啥家、嗯？ 就看这双小脚嘛。 哎， 就是一千两水金呐、啊。 哎，张三哥，那小子穿着少的一长裙。嗯，真记他卷儿大小你。 哎呀，这就是你们出家人不解其中之意呀！ 阿呸，你们不要等，我们要上门里带女客的美女你就给、 啊、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啊？谁说 秀祖， 哎， 你来看 小 鸡路放菜这一步是去月的， 哎，这也不是洗个呢， 那一步也是去月的， 那一步也是去的， 这一步高将军呐， 哎， 就进来，对手就进来， 那、嗯、 哎呀呀呀，是有不怕笑声之意呀。 没的没的没的没的，两个猴子还来摸你摸你， 和尚也要摸你呀， 猴子嘛还也好些好些个，那放在小子，这一步去的， 清醒， 哎，没去那里嘛， 哎，清醒， 哎呀，猴子呢，清醒的人了，这一步跟这样走嘞，就这样对到就这样，所以个配。先生之意， 先生， 先生， 嗯，先生， 先生，先生， 都被你踹坏了啊！ 大娘，这么个回事？ 你娘， 你娘，哎呀，你出来了，你老七，老七，哎呀，张三公啊，好不让队必是与大队知道。啥搞不让你规矩啊？ 我与小姐在此有完。 哎， 你这个外国外人， 你不是外头人，你是我和尚阿舅。 随来随去什么意思？不许告诉老夫人。 那 叫你和尚。 和尚。告诉老夫人在， 告诉我什么？ 我送娘家大伯的户籍家走，得知没杀人嘛，对面杀人。 说实话， 干嘛当个和尚的？喏，大哥在口前讲。 在。 呀！ 也是解药。姐娘不用给 传话进江西， 张相公，只怕你负心陷阵，